第十四集， 云牙科技。 对不起，您喝茶还是咖啡？ 被叫过来的人事主管匆匆赶过来接待孟昭。 徐莹莹，她最近确实没有直播，也没跟我们请假，我们也不知道她出什么事情了。 你们没联系她？ 当然联系过，但没能联系上啊。打电话她也没接，也找人去了他们家里，没人，我们也摸不着头绪。这眼见着也有一周了吧，下周再不出现我们就打算报警啊。 人事主管正说着呢，前台附近的推拉门开了，走进来一个男人。人事主管刚刚还扫眉打眼的脸上立刻挂上了笑。 哎呦，吴总，您过来了。 孟昭顺着他的视线侧过脸一看，面前这男人相当的年轻，二十五六岁的年纪，跟自己差不多高，穿着一身一看就价值不菲的西装，眉眼间还带着点玩世不恭的神气。被称作吴总的人点了点头，走过来的时候顺带看了一眼孟昭，像是对着人事主管随口一问。 嗯，有客户啊？哦，是警察。 那个人停了脚步。 嗯，怎么了？来调查徐莹莹的事情。徐莹莹？徐莹莹怎么了？徐莹莹好几天没直播了，联系不上她。 人事主管解释完，又殷勤地替双方介绍。 这是我们公司的 CEO 吴总，这是孟队和周警官，市局过来的。 吴总伸出手跟孟昭握手，看上去倒是彬彬有礼。孟昭打量着他。 吴总对公司的主播都记得很清楚。 哦，小公司而已，没多少人， 而且每一个签约的主播都要经过我的同意。 孟昭点点头，敷衍了一句。 也挺辛苦。 哈，你们更辛苦。 徐莹莹的调查结果出来了，麻烦您知会我们一声，那我就不多打扰了，先进去了。 对方说完又转头对人事主管说， 好好配合警察的工作啊。 啊，一定一定。 等吴总拐进了公司内部，孟昭说， 贵司的上下层级倒是很分明， 就算在市局，自己也没这么对徐局点头哈腰过呀。人事主管说， 嗨，替人打工嘛。啊，孟警官，还有别的问题吗？ 徐莹莹的电话和地址您这边给我提供一下。 拿上地址条，孟昭跟周奇阳离开了云牙科技公司，去往徐莹莹的家里。坐进车里，孟昭给市局的同事拨了电话。 小李，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徐莹莹的银行卡记录。对，越快越好。 挂了电话，周启阳发动了车子。 这 CEO 也太年轻了吧。哎，周哥，我觉得他跟你那个朋友有点像。 哪个朋友？陆时辰 啊？对对对。 哪儿像啊？ 气质挺像的呀。 你这眼神是怎么通过市局招聘面试的啊？ 孟昭脑中出现刚刚那个吴总身上刻意强调出来的格调。 虽然这人长得也不错，但相比陆时琛，差远了。 两相比较，陆时琛的身上被衬托出了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气，而刚刚那个人的一身派头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刻意感。徐莹莹住的地方离云牙科技大楼不远，就在明潭市政府旧址的附近。如果说淮安区是明潭市的后起之秀，那么宝岳区就是久盛不衰的一块宝地。此处聚集着明潭市最繁华的 CBD 广场和最热闹的夜生活，房价相比玉湖湾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市局搬迁之前，旧址就在宝岳区。徐莹莹住在二十楼，周奇阳敲门的时候，孟昭走到楼梯拐角的窗户处朝外看了看。 相比到处都在城建的淮安区来说，这里的视野显然更好。可以想见夜幕降临之后，所有霓虹灯都亮起的时候，这里的夜景该有多漂亮。 孟昭莫名其妙的又想到了陆时琛。 为什么陆时琛会想到租一套玉湖湾的房子呢？玉湖湾当然也没什么不好，从长远来看，那里靠近政府和市局，治安有保障，发展前景和升值空间肯定没得说。但眼下玉湖湾周围都在拆建，建筑噪音无处不在，而且从高处看去，新楼旧楼交错成一片，视野远远不如这里。那道一直落在我身上的视线会不会来自陆时琛呢？ 周哥，没人。 周奇阳在外面敲了一会儿门，听着屋里毫无动静，他回头对孟昭说， 我们进去看看。 就在这时，孟昭的手机震了一下，刚刚他拜托的同事打来了电话。 孟队，查到徐莹莹的银行卡信息了，从16号开始，她的所有账户都没有过变动，我把记录发到您手机上了，您看看。 挂了电话，孟昭打开同事发来的徐莹莹的账户记录。 16号之前，这个账户几乎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支出，而从16号徐莹莹停止直播之后，她的账户信息就再也没有变动过。难道说徐莹莹已经遭遇了不测？ 孟昭抬头看向周奇阳说， 开锁吧，进去看看。 周奇阳手脚麻利地开了锁，推开门，孟昭走了进去。两室一厅的屋里空无一人，孟昭走到徐莹莹的卧室，化妆台上摆满了各种化妆品，还有几个连盖子都忘了盖，看得出来徐莹莹临出门前是化过妆的。周奇阳看着那些化妆品推测道， 如果是出门前化了妆，会不会是去见男朋友了？ 也不一定。 孟昭联想到了孟若书，这姑娘虽然在家里邋里邋遢不修边幅，但是哪怕出门接个快递都会在镜子前面描上几分钟，如果是跟她的那些小姐妹出去玩，对着镜子画上一两个小时也不足为奇。徐莹莹这样天天面对镜头的主播，出门化妆应该更是常事儿，这实在算不上什么有力的线索。孟昭又在房间里走动了一圈，并没有发现其他的线索。 徐莹莹到底去了哪儿呢？难不成跟十年前的许玉林一样也失踪了？还是说跟周衍一样遇害了？ 孟昭察觉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，他给市局同事又拨了电话。 给你发个号码，帮我查一下这个号码最后几条通话记录。 几分钟之后，同事把徐莹莹的通话记录和通话对象的资料发了过来。徐莹莹失踪之前，与她最后通话的对象是个40出头的男人。通话记录上，徐莹莹隔三差五就会跟这个男人通话，而16号之后，这个号码就再也没打过电话来。也有其他号码给徐莹莹打过电话，但都是未接状态。孟昭看向了徐莹莹的化妆台。 徐莹莹精心装扮是为了见这个男人吗？这个男人与徐莹莹之间会是什么关系呢？情侣？一个27岁的女孩找了一个40出头的男友，倒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但有一点很奇怪，16号之后这个男人就再也没有来过电话，难道这个人知道徐莹莹已经失踪了？高辉。 孟昭看着这个名字，手指拖动着屏幕拖到后头的地址。资料显示，这个高辉41岁，目前是离异单身的状态，在本市的青通地产公司做高管。孟昭看向还在房间里搜查线索的周奇阳，问道， 找到别的线索没？ 周奇阳站在冰箱前， 没什么线索，只能看出来徐莹莹不可能是有准备的消失的，冰箱里还有切了一半的西瓜都烂了。 走吧，我们分头行动，我去见见跟徐莹莹最后一次通话的这个男人，你去调取徐莹莹的打车记录，然后到她最后出现的地址要一下监控视频，看看能不能查到她到底去了哪儿，有消息随时电话联系。 好嘞，赵哥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 皮囊。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